9月5日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降下了帷幕。闭幕式12号在咸津南道咸兴举行，向获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状、优胜杯、奖牌和奖品。